大家好，我是章子怡。鲜炖燕窝，更多人吃小鲜炖，每周冷鲜配送，营养又好吃。 小鲜炖鲜炖燕窝，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music. 艳阳烧中骆驼踩着寂寞，当落日拉长孤单的轮廓，头也不回的翻过无边风花沙漠，抬头仰望星空，世界然沉默，曾经也幻想挣脱悲伤的枷锁，冲向那更浩瀚的宇宙，有个清晰声音在耳边不断的诉说，温柔的诗句藏在角落的泪珠，安慰了你满身的落魄，给了我承诺，眼前这场路绝不是尽头，孤独时你会怎么说？ 我们都轻易忘记了内心的执着，迷失在不相同的懦弱，怎么寻回最初的感动呢？ 想象自己还是那个充满未知又很勇敢的小男孩呗。来自小男孩乐团的《小男孩如是说》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。周末我们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这一节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，2015年出道，六年推出了四张专辑，最新的这一张叫《小男孩如是说》。唱片的企划概念很简单，音乐是初心，我们还是心中的小孩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，我们都不会放弃原来一直喜欢的东西。这支乐团的核心成员只有三位，虽说叫做小男孩乐团，却有一个漂亮嗓音的女主唱米菲。来听这首《事过境迁》。 说了多少次谎言才懂，你和我只剩擦肩而过，时间尽头是否仍拥有曾经不顾一切眼泪淹没，走过多少难过，抚平多少次的伤痛，却还留着我的笑容，平静的夜不适合挽留，伴着你送给我的星空，当时过境迁后，没有过不去的执着，尝试总没把握，想了多少次我们以后，却还是输给了沉默。某个角落曾一起停留，画出城市寂寞的轮廓，当时过境迁 我们并肩过，也曾一起携手，然而明天开始，故事中的我们变成了我和你，我们就此别过，我会一直祝福你的。那个爱笑的自己也已经定格。来自小男孩乐团的《事过境迁》。年轻的乐团总有旺盛的创作能力，有很多一瞬的想法需要即刻表达，在某一时期完成的作品比较容易集结成集。这张小男孩如是说，你还没听整张十首歌，就大约知道他们创作歌曲的内容范围，青春、爱情、梦想等等。曲风当然也有很多种，其中代表风格是正向摇滚乐。嗨，正向摇滚乐不是一种风格，而是给你积极暗示，节奏欢快，听完可以带连不错情绪的作品。我们都要好好过， 谢谢你一直这么努力守护我们的约定，虽然现在相隔两地，闭上也好想要能够抱着你。分开时你都怎么度过？见面时记得告诉我，生命比想象中脆弱，多怕我们也错过。 距离给予的难题，只能用爱去证明。别忘了我在这里，每分每秒与你相依。让思念蔓延空气，乘风飞行，马不停蹄直到你心底。 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music。 去那条河，旧事情太多， 加起来可以冲垮一座城。幽暗的一条街，残灯却白流，沮丧的人们终将被抛弃。再重燃一把火，走一趟酒店，去看看从前流淌的忧伤。再抹擦一把泪，看一场远方，让奔腾的河水拍醒我的心跳。 再燃一把火，走一趟故地，去看看从前流淌的忧伤，再抹擦一把泪，喊一嗓远方，让奔腾的河水拍醒我的心跳。年轻时最想逃离的和中年时最向往的，来自马条的远方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时期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这一节听到的是马条。马条在这两年完成了自己的新唱片，这是一张很西部的唱片，有献给自己父母的歌，有给故乡写的克拉玛依，目前正在我们能量音乐排行榜上热播，有楼兰和愣头狼等一听就有地方浓烈色彩的歌，还有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《塞外》，很可能概括了专辑的写作方向和表述的意图。 山南沟和龙交错，风沙袖乾坤，一桌狂酒伴长歌，不吝山光过，春风一夜深知女，塞外有江南。 风下扶我也残阳锁天边，山峦沟壑龙交错，风沙袖乾坤，一壶狂酒伴长歌，不明山广阔，春风一夜生新绿，塞外游江南，春风一夜生新绿，塞外游江南。山峦沟壑龙交错，风沙袖乾坤，一壶狂酒伴长歌，不吝山黄花，春风一夜生新绿，塞外游江南，春风一夜生新绿，塞外游江南。 西北的博大苍凉实在跟江南的碧绿精致无法媲美，可但凡有些花草树木、山峦河流，心中便有了江南。这种天生乐观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抹快意。马条给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写了创作手记，他说有一天正在准备演出，调音的过程中接到龙龙的电话，能不能在敕勒川的原词上进行再度创作。于是他抱起吉他，在休息室里用手机录音，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这首的 demo。 后来龙龙又对部分歌词和结构进行了调整，就形成了这首歌的最初版本。一个小时即便改编完成一首歌也是非常快哈。不熟悉不了解马达的人不知道，他也是一个天赋型的唱作人，之前有好些歌的写作时长都很短，其中《榕树下》只用了10分钟，我们来听这首《敕勒川》。 这景厚土青，枯沙似乡人，日时长，人聚短，

是深夜自习室里的留恋，闹闹哄哄的课桌，纸条传满天，老师这一眼又闭一眼，期待的像座火车从来都缺席。 来自太一的两小，小时候你一气就撅嘴了，没想到亭亭玉立、落落大方，竟然还学会唠家常，是从两小无猜发展出来的故事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周末我们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再来听一首太一。太一属于近些年最多产的唱作人了吧，说唱作人也不能够完全的形容他，词曲唱编连缩混和母带处理都是自己弄。前几年音乐圈里的朋友都在说太一的故事，他有一天发誓成为众所皆知的音乐人，用目标逼迫自己创作，每周往音频客户端上发布一首新歌，说如果发到100首还无人问津的话就改行不做音乐，结果发到第99首的时候彻底疯了。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，我找好多人验证过，可能是个传说，也可能差不多就是真的。 我一般是语言藏床上暗好眠，只要是新的话谁就会傻掉眼，三十的圆的光额头也冰的疼，似乎我无法打造我的下一张，我讨厌破坏的天，类似嘎漏的天，像那种好人叫心闹之好变成一种天， 是我一次出不去管我，是我一次出不去盼我， 美的将军，看着所有人退了，他放过失败的将士，看着向着光，是自己向着光，能代表说我天生最美，表演是更难的强，在一颗在意的角落里写下在意的秘密，在一颗在意的拥抱里写下的宿命，撕碎掉了扎心，让他存在扎心，做做我们真是飞天桥的曾经相依。一般是一点躺床上安好眠，谁要是新的话谁就会插个烟，算举着圆的光，额头也冰的痛，似乎我无法达到我的想一种，我曾经坏的天类似高楼的天，像那种好人叫心闹剧还被骗，干脆是去教烟，干脆说起笑脸，是一个当众说暗号面，谁要是新的话谁就会上谣言，三十的月的光额头也冰的烫，似乎我无法达到我的下一场，我讨厌白的天类似高楼的天，像那种好人叫金闹剧还被骗，干脆说起教员，干脆说起笑脸， 来自太医的失眠曲。我一般十一点躺在床上等安眠，谁信谁就会傻掉眼。十三岁就开始写歌的太医，目前已经写了几百首歌，每次我听到他的新歌总有惊喜扑面，保持着创作的自由性，听觉感觉大多新鲜。如果你近些年没怎么关注内地流行乐，最应该补听的就是太医。每到一年的第四季度，唱片多到听不过来，经常赶上一天有好几张全长专辑发不上线。沈奕成最近推出的专辑名字叫《大新闻》，我们听一首《悠闲》。 我总愿意独自面对三个两个人的体会疲惫，你总说你过度劳累，总会不经意的倒霉后悔，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的情缘，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，想着过一天算一天，变成一年又一年，到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，总算是难得静静的时间，想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，坐着助眠，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，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，总愿意独自面对三个两个人的体会疲惫，总说你过度劳累，总会不经意的就比如想着无事就会有作为，还没有体会感觉都一点没有防备，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不情愿，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，想着过一天算一天，变成一年又一年，到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，总算是难得静静的时间，想冬眠致命危险的 的日子难得悠闲，坐着煮面，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，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。时间像冬眠，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，坐着煮面，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，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，不停不看外面，不停不满的抱怨，说着不管不散的话，不喊不哭的语言，不等不是自己，不依不饶的亏欠， 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前不相见，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。我多想你看见，我多想你看见。 您正在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的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今天节目最后一节，我们来听听时光音乐会第五期的几首 Live。 时光音乐会是湖南卫视新推出的一档综艺，不是那种晋级排名的赛事，而像是音乐交流会，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，唱唱歌，讲讲故事。这节目的第五期便是小柯创作的作品。对陌生领域的朋友介绍小柯，我们说这是北京欢迎你的作者。实际上小柯出道已经30年，写了几百首歌，词曲唱编样样精通，作品涵盖多种风格和类型。我经常去小柯剧场看他创制的音乐剧，好像音乐剧他也认真搞了快10年。 还记得吗，窗外那边月光染亮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，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。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。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个见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如果当初再交会，是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。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。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见了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如果当初再交会，是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，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。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神。如果